栀子花开 So beautiful so white 这是个季节我们将离开难舍得你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10月21号星期日农历9月13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除了为您安排我们的精彩节目的精编版之外还将在第三节继续邀请经济学者投资人杜帅为您带来杜帅开说重阳节刚刚过去今天他会跟您聊聊养老地产当中的那些小伎俩也是给您在养老置业的过程中提个醒好了首先依然是我们为您准备的文化服务资讯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最近即将开始建设的故宫艺术馆项目举行了签约仪式故宫艺术馆选址在东城区前门大街的三里河规划范围面积大约8000平方米建成后将用于展示故宫文化项目营造东城区乃至北京市的一张文化金名片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表示未来的故宫艺术馆将会展示更多艺术类的文化藏品包括鲜为人知的近现代作品以求更宽泛更全面更立体地展示故宫文化同时他也期待未来故宫艺术馆落成后可以积极实现他文化传播的职能为公众送上精彩的文化体验为促进中国和挪威两国在文化艺术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与挪威蒙克美术馆三方合作将在2019年夏季到2020年春节先后在北京上海举办蒙克艺术展签约仪式现场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王春法表示蒙克艺术展将系统展示这位与众不同的挪威艺术家的杰作中国观众可以通过蒙克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作品感受艺术家的苦闷彷徨挣扎与思考深入了解他独特的艺术之路中国博物馆间的交流合作必将为两国人民加深了解增进友谊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2018年是京杭地铁4号线开通9周年恰逢中央美术学院100周年校庆最近京港地铁携手中央美术学院首次合作发行中央美术学院百年精品纪念车票这次发行的中央美术学院百年精品纪念车票限量发行1500套每套售价180元含三张单程票卡票面呈现了齐白石、举酒言年、徐悲鸿、立马以及张大千峨眉金顶的经典作品热衷车票收藏的朋友不妨关注一下刚刚过去的周四是圆明园罹难158周年纪念日圆明园大规模流散文物回归展也拉开了帷幕这次展出的文物中有2件2级文物和6件3级文物其中启春园、夏清斋、刘碑亭、基座和导流石槽最为引人注目这组文物为了模仿河西的蜿蜒曲折在石座上雕凿出了曲折的小水槽刘碑亭的名称有曲水流觞的意境另外不能到现场参观的朋友也不用遗憾这次展出的37件文物的 3D 扫描视频都已经在圆明园遗址公园的微信公众号上同步上线网友们可以在网络上及时的鉴赏这些石质文物 第十三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将于10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办。据了解，这一届文博会的主会场设在三元桥老国展，共搭设了20个主题展区，包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前沿展区、京津冀文化协同创新展区、西山永定河文化展区、新闻出版与广播电影电视展区等等，将全景式的展现中轴线重要节点景山、太庙、天坛等一批高级文物的腾退，强化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深厚底蕴，以及海淀区的三山五园、昌平区的白夫泉遗址、通州区的大运河古茂等，为观众带来震撼的视觉体验。八道湾鲁迅纪念馆最近在北京市第35中学落成，纪念馆再现了近百年前鲁迅生活创作的场景，复原了《阿 Q 正传》的诞生，全面诠释了阿 Q 的形象。八道湾鲁迅纪念馆共包含三大部分，一是复原的《阿 Q 正传》创作室，二是《呐喊》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说不尽的阿 Q、 八道湾与志成三个专题展览，三是立人讲坛、鲁迅书房、鲁迅的艺术世界三个主题教室。目前纪念馆已经开始面向团体预约开放。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历史学家长期认为，公元79年8月24号，苏维维火山爆发，在一夜之间毁灭了附近的庞贝古城，但这个时间可能未必正确。最新的考古学发现，认为火山的喷发时间可能要晚2个月。考古学家最新发掘出的木炭铭文被认为是翻修房屋的工人留下的。公元79年的10月17号，也就是我们以为的毁灭日期之后的接近2个月，考古学家现在认为，苏维维火山爆发的时间可能是在公元79年10月24号，因为被掩埋的废墟中发现了秋季的水果和火盆。最新的铭文又更加支持了这个理论。最近，美国芝加哥周氏兄弟艺术中心迎来了14周年的庆典活动，这一天恰是伊利诺伊州法定节日周氏兄弟日，数百位来自全球的社会各界人士参加了盛大的晚宴。祖籍广西的周山作、周大荒兄弟是世界艺术史上罕见的合作时间最长的一对兄弟艺术家组合。作为中国现代艺术运动的领军人物，他们致力于联合创作，创造出深刻极具震撼力的艺术作品，无论是抽象绘画还是雕塑作品，都由两人共同创作完成。兄弟俩走过了45年的创作生涯，创造了艺术史上的许多传奇作品。沈阳故宫的镇馆之宝《康熙南巡图》稿本第二卷最近在沈阳故宫的静典阁展出。这次展出的《康熙南巡图》以纸本小青绿为主绘制。康熙即位后，在24年之间，先后进行6次南巡。他从北京出发，由山东入江苏，南到苏州、南京、杭州，最远渡过钱塘江，到达绍兴。康熙南巡图记录了康熙南巡盛况。这次展出的稿本第二卷所绘内容是康熙28年第二次南巡的场景。目前可以确定的是，康熙南巡图稿本仅存3卷半，其中较为完整的3卷分别藏于北京故宫、南京博物院和沈阳故宫，而另外半卷残本则由私人藏家收藏。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这里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市交管局发布消息，使用产品目录外电动自行车的市民，可以在今年11月1号到明年4月30号之间领取临时标志。市民可通过北京交警手机应用进行线上申报，线下领取，也可通过该手机应用预约时间地点，之后到现场提交身份证并交验车辆后领取临时标志。不过特别提醒您，针对这次产品名录外超标电动车发放的标志，只能称作标志，不能叫做牌照。这次登记将能够获得一个过渡期，让现在正在使用的车不至于立即无法上路。临时标志最多只能使用到2021年10月30号。 记者从北京市轨道公司了解到，今年年底地铁六号线西延以及八号线三七四七将开通运营。需要注意的是，计划在年底投入试运营的六号线西延线终点是杨庄站，随着苹果园交通枢纽的建设完成，西延线将继续向西，在苹果园站实现一号线和 S 一线的换乘，最终将在金安桥站与 S 一线和规划中的地铁十一号线实现换乘。另外，年底运营的八号线三七并非全部开通，朱市口以南的车站基本开通，朱市口到前门不开通，王府井北站、王府井站、前门站这段也不开通，这三个站还处于车站结构的施工期，预计三年后才有望开通。随着南水北调进北京，通州区全面启动了包括企业、学校、小区等单位的自备警置换。年底前通过对40个小区进行自备警置换，通州将有3万居民喝上市政自来水。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通州区政府自来水主要为长江丹江口水源，水源水质良好，硬度低，口感好，在经过地表水工艺处理后，水质将远远优于国家水质标准。2020年底前，城市副中心将基本实现自备井供水全部置换为市政供水。最后关注一条旅行出游方面的消息，从现在开始到明年的9月30号，乘坐高铁去洛阳旅游可以享受35家景区的5折门票优惠。据了解，洛阳市参与活动的景区包括老君山景区、机关洞景区、白云山景区以及恐龙国家地质公园等。游客凭借本人的高铁票，5天内到洛阳市的35家旅游景区购票，就能在景区售票处享受直接优惠。需要注意的是，根据景区要求购票的游客需要出示本人的身份证件。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 城市文化范儿。 节目一开始我们说了，这周的周三是重阳节。根据北京市民政局发布的《北京市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白皮书》，北京市已经成为中度老龄化城市，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平均每天净增500余人。与国外成熟市场相比，国内适老家居市场一直呈现出高潜力但是一直不温不火的市场趋势。那么什么是适老家居？适老家居都应该具备哪些特点？如何让家具充满温情呵护？北京金隅天坛家具股份有限公司树盛适老工作室的主任张树盛就在这周的节目中为我们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这个适老家具是什么意思？就是适合老年人用的吗？ 主持人说对了一大半。先说一下那什么叫适老家具吧。 嗯， 其实适老家具呢，就是我们从这个材料，从造型，从它的尺寸，还有它的色彩四个方面嘛出发。 嗯， 根据不同健康状况的这种老人或者他的使用人员， 嗯， 有针对性的设计的这种功能性的一些产品。 嗯， 刚才主持人黄老师说了，说是这是只是针对适合老年人使用，这也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的老人是健康型老人，他可能是自己就可以去使用，但是会有一些借户型啊或者借住型的，包括一些长期照料的，他会有一些护理人员在用，所以说我们这种护理人员的操作的一些家具也要纳入到这种适老家具的范围，因为他这种工作强度啊，会非常大。特别是养老院这些护理人员，一个人要照料十几个老人，所以说这样给他们增加了便利性的话，会提高他们效率，节省他们的这种劳动强度。这是。 我想问一下，像这种适老家具是什么家具都可以有适老的，还是说只是就是哪些品种它是可以做成适老家具呢？ 其实 它包括哪些种类？ 其实只要咱生活中的这些家具都可以给它做一些适老性的改造啊或者设计。 您跟我们具体的来说一说，比如说哪些东西它可以做成适老？ 比方说咱针对性比较强的，在卧室里面这个床。 就我们可以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不同健康状况的老人去做对应的这种叫护理床。因为以前的话可能会大家一说到这床可能就是感觉知道是医院的病床，它的功能性比较强，就可以调靠背啊，可以升降啊，这样的话我们居家都可以用到这种不同档次的床，比方说健康型的老人我们可以把这背部有一定的调整，自己就可以去做一些换一些角度去缓解他的疲劳，包括他腿部的循环。然后如果说是需要护理的呢，我们会增加这种上下升降，这样的话就是对于护理人员来说就是会减少他的劳动强度，这是我们卧室。还有一个像我们餐厅的话，我们的餐桌我们也可以给他做适当的改造，比方说我们有一个做现在我们比较流行的叫蝴蝶桌啊，就是老人用的那个方向呢，我们做了一个凹进去的一个弧线型，这样的话就老人就是更能贴近这个他的使用餐桌的这个接触面，这样避免一些汤汁的洒落。 哎，我觉得这个还真是很有道理。家里有老人，可能朋友们就会有体会哈。老人有时候现在吃东西确实是容易洒落。 对对对， 蝴蝶桌弧线嘛， 弧线就是凹进去的，这样老人就更容易贴近于他的桌面啊。这是咱从各个一个设计角度，再一个我们从材料上使用上，比方说我们用的水性漆啊，就是水性涂料那个稀释剂啊，没有一点那个化学成分在里面。所以说大家这个对担心的这种对老人的这种身体健康有危害的这种甲醛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成分。非常几乎是没有啊，非常少，这是健康的，所以说这也是我们为老人考虑的这种材料的一个因素。对， 刚才说到了适老家具，其实它不仅仅是专门给老年人用的，家里其他人也是可以用。 对，只要有这种适老特征的都可以去用啊。对， 刚才您说到了，比如说卧室的这个床， 对， 它是可以有适老的，还有这个餐桌， 对， 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就是那个卫生间里头的这些东西啊。是吧？ 对， 这个现在其实是用的比较多的。 对，其实像你看卫生间啊，然后厨房啊，这两个位置也是老人经常去使用的地方，出现频率也比较高的，所以说我们像厨房的有些橱柜啊，这灶台啊，我们都会有一些适老的一些设计。所以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像我们橱柜，我们会设计成那个有上面的吊，特别是吊柜，我们会设计成那种下拉的拉篮，这样的话，甚至我们现在都已经有的是那种遥控式的，或者感应式的，如果说老人相对来说，因为老人的体征啊，就是随着年龄增加，他的身高会慢慢的在缩减。有的女性老人会甚至能缩减到4公分左右。所以说他们有的老人还坐轮椅。这样的话，我们设计这种下拉式的拉篮，它通过轻轻一拉，或者是通过遥控，或者是感应，就这个拉篮就会下来，然后它的锅碗瓢盆都会直接就可以取到，这样非常方便。这是一个。再一个，比方说我们的台面的设计啊，就是考虑到有些轮椅老人的这个尺寸啊，我们会把这个台面做的下面空间稍微要大一些， 脚能够伸进去， 腿能伸进去，对，方便他的操作啊，这是一个，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就是人老先老腿啊，就是比方说我们功能性的这种助起沙发，在公共区域客厅啊，我们比方老人想站起来的时候，我们通过一个按键轻轻一按，他就那个沙发就会慢慢的抬起，这样的非常缓和的老人就到了一定角度后，他自然而然自己就能站起来，或者是他坐下的时候会有一个支撑，慢慢的帮着他坐下去，非常方便。对， 这是缓慢的比较好。你看现在有一些办公的这个家具，我们这边有时候用的就是你一弄它腾的也弹起来，还是真是挺吓人一跳的。是吧，因为它没有那种，它不需要， 没有阻尼在里面。 对，没有阻尼，还有它没有那种适老的功能，它不需要。 对， 因为毕竟这个上班的还都是比较身手矫健的同志。 对，有可能这一吓一跳可能更精神了。 刚才也说到了，其实老人他也分很多种，比如说刚刚退休赋闲在家的，可能身体还比较好，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是有一定的基础疾病，但是可以平常自己照顾自己的，还有就是卧病在床多年不能自理的，像不同的这种类型的这种老人，就是咱们这种适老家具会是适配不同的人群吗？还是怎么样呢？ 对，我们会根据健康状况去针对性的去设计嘛。我们也根据这个老人的特征吧，分了几种种类，比方说我们的健康型，我们的借户型、借住型，然后我们的长期照料型，不同类型的人，老人用的那个产品是不一样的，比方说我们的健康型老人，我们就尽量的设计成跟居家的这种我们平时用的家具基本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除非是在一些个别的尺寸上，去做了一些方便性的设计，这样的话，老人呢就在 使用过程完全自己去操作。比方说咱的坐具，坐具的话，因为考虑到老人的那个身高的原因啊，就是我们 在椅子 沙发都可以。 哦、 这些坐具的话，我们正常人的高度呢，我们一般会设计在440左右。 嗯， 但是老人的话，我们考虑到他的舒适性上，在他的卧室，我们的沙发坐具就要调整到420到420左右。 哦， 这样的话，老人坐的就相对来说更舒服一些， 就不会脚悬着。有的人、啊、 对，不会脚悬着。 哦、 嗯，而且像有些我们可能椅子啊，就会加一个脚轮，只是方便它移动，这样的话它会跟家具会有个互动， 嗯， 能增加它的那种生活的这种自豪感嘛，就是我觉得我还不是老人， 比较方便， 比较方便， 自如的这种去生活， 自由去生活，对， 嗯、 到了就是我们的这种借住型、借户型老人呢，我们会加了一些这种便捷型的一些设计，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住起沙发， 嗯、 会帮助他老人有一定腿部力量有缺陷的老人就会慢慢的让他起来， 嗯， 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我们会设计的像那个我们在我们的床头柜上会设计了有的是那种伸缩性的那种毛巾杆， 嗯， 因为有些借户型老人啊，就是因为体弱多病嘛， 嗯， 就是晚上他会有体弱盗汗， 嗯， 就是需要想擦汗的时候，我就直接可以在这床头柜上拿下来，然后用完了以后直接搭在上面， 还有一地儿挂着， 对，非常方便， 嗯， 然后这种长期照料型老人呢，房间里面我们设计的家具就非常少， 嗯， 主要用的一般就是收纳的柜子，还有一个床，这个床是要体现出它的功能性来， 就比较复杂的哈， 比较复杂，它的树叶啊，吊杆啊，还有它的紧急情况下，如果说万一出现紧急情况，我们这个床就是一个担架，这个推车就可以直接推走。但是呢，我们在居家的，就是像这种长期照料型老人呢，有些我们也不想避讳这种用这种医疗式的那种医疗床。 对，这就是我想问您的，就不要把家里搞得跟医院一样，就是还是希望就是家里头的家具看上去是在家里用的， 温馨一些 哈。 对，这种长期照料型的老人的床还不一定非常宽， 嗯、 可能保持在900、800、830左右。 嗯， 这样的话就是如果万一出来紧急情况，我们的一般的门都是900的宽的， 嗯、 这样的话就直接可以推出门去。嗯、 哦，哎，这个真的是考虑的很细致哈。啊、 嗯 哦，还有就是就是这个清洁的问题，因为这个老人他们也都比较勤快哈， 比较勤快， 但是很喜欢拆拆洗洗啊，这样子。 对， 就是像这种就是专门这种适老的家具，就是因为有了功能之后，有的时候会比较复杂，会不会不好拆洗啊？ 没有，就是我们相对来说，就是老人用的这些产品呢，我们尽量的就是这种软体的、软包的，尽量做成那种活里活面， 嗯， 就是方便就是他去打理、去清洗， 嗯， 这是一个点嘛，因为老人的话，有时候他。手抖啊，或者那个手部力量比较弱的话，会掉一些东西在这个桌面上或者坐面上，这样打理的话，我们活里活面的话更容易清洗一些。 嗯， 这是一个。再一个呢，我们不仅仅局限在这个面料的这个清洗。 嗯， 因为像比方说咱的沙发这种面料，你如果说老人，特别是咱女性老人啊，因为她的生理特征决定了，就是越老的话，她有个括约肌要松弛。 嗯， 这样的话，你老人会打一个喷嚏以后，他可能会有一些尿液就是渗透到咱的沙发里面。 嗯， 虽然我们沙发就是面料，你拆掉可以洗掉，洗一次可以，但是你的这种泡棉是不容易清洗的， 嗯， 时间长了以后会出现异味，包括滋生这种细菌啊，就是很麻烦，所以我们会设计的这种一般这种有些沙发，我们会设计成这种，防水隔水的这种皮革呀。或者处理过的这种面料， 嗯， 再一个呢，就是如果说老人，我就是想要舒适性，要这种非常柔软的那种面料，我们也可以做，但是做一个非常隐藏式的那种拉链式的，可以垫一个下面垫一个这种隔尿垫，不会把隔尿垫放在这个沙发上面，这样 会 给老人对对对，看 一 下老人的自尊啊，对，受到那，我们会非常隐蔽啊，这样的话就是老人的话就是会隔绝他这个污染。这样的话就是泡棉也不会被污染，这是我们一个做的一个考虑啊，对这种老人的一个保洁性的考虑。 嗯， 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还有一些像一些能抗菌的面料，这个的话也是我们的一个特点。比方说我们在我们的床上会涉及到这种可以导电的面料。这样的话就是 导电， 对，这个听起来可能比较恐怖，其实 吓 不是，这是为了老人的健康去考虑。 哦、 我们把一些非常细的金属电阻丝啊植入到咱们的面料里面。 嗯， 这个导电面料有什么好处呢？一个就是说能排斥咱们空气中的这种尘埃，再一个呢就是能释放就是导出老人自身的这种静电，因为咱平时生活中自身的静电也比较大啊，所以说导出吧的静电，这样的话能对他的那个心肺保护有一定的作用。 嗯嗯，现在应该说这个适老家具目前是一片，应该说是算蓝海了， 嗯、 是吧？ 对， 因为这个随着这个我们国家老龄社会的到来，全社会对老人的关爱程度也在提高，尤其您 这些年也在国内外应该说也做了很多这种考察，您觉得未来这个行业是一个怎么样的发展方向呢？ 我觉得就是这个发展方向真是空间非常大，可以说是一个蓝海市场吧。但是呢我们觉得呢，就是我们这个市场呢要需要我们真的是俯下身子去为老人去着想，解决他们的一些基本问题。这个呢话是是我们作为一个企业来说吧，是要去做的。再一个呢，我就觉得这个市场呢应该最后还要发展成一个红海市场啊，通过这种各个企业的竞争去淘汰一些不良的一些不好的一些企业，这样会对我们的这种养老产业这种适老产品会有一个好的发展。 那么现在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随着老龄社会的到来，随着全社会对老年人关爱的意识在不断提升，我们相信这个家具也会更加细分，更加充满人文关怀，让家具充满爱意和温度。 好了，稍事休息，稍后继续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 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夕阳是晚开的花，夕阳是陈年的酒。 共享晚晴暖心，新华家园莲花池养老公寓，从专业护理到康复医疗，从营养膳食到文娱活动，为您提供全方位温馨照护服务。地址：西三环莲花池西里八号，电话400-8729-119。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坐拥新机场，难忘雄安城。

所以当时我们是没有证明这个勾股定理的，但是西方呢它是证明的，叫毕达哥拉斯定理，而且他们用面积的方法，一个正方形里面再套一个小正方形就可以证明这个勾股定理，它是证过的，西方人证出来勾股定理以后，他才会发现这个边长都是一的正方形的话，那它的对角线就是根号二，他们又会发现根号二是个无理数，结果他们当时发现无理数还很恐慌，就把那个发现无理数那个人给杀了，就是他们那个毕达哥拉斯学派啊。证明是有风险的，就是说那个中国呢是至少在勾股定理这个事情上是没有证明的啊。 有一部影片叫《美丽心灵》，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前几年得那个奥斯卡奖的哈？ 对， 他的这个主角就是美国的数学家纳什嘛。 对， 说他极有可能是因为证明黎曼猜想的过程当中而导致精神分裂症，是有 这个 说法吗？ 这个有这个说法，因为他是少年成名嘛，他先是做了博弈论，做完博弈论以后呢，他又去证明黎曼猜想，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普林斯顿大学那边做了个公开的演讲，但在那个演讲黎曼猜想的过程当中，听众发现他语无伦次，而且精神不太正常，然后他们就觉得这个证黎曼猜想把他给逼疯了。 所以说这个1859年黎曼抛出了这个不朽谜题，就是想解决素数之谜。那么这个素数之谜一旦被解开的话，跟我们的生活方式，跟我们的现在生活有什么影响呢？其实刚才宣中也讲到了一点，现在也有一些耸人听闻的说法，就是现在几乎所有的互联网加密方式，如果素数之谜被解开的话，现在几乎所有的互联网加密方式将不再安全，就互联网就变成了一个裸奔的世界，而我们主要的像非对称加密，包括 RSA 密钥加密等等，这些方式都是基于大数的这个分解哈。不仅仅是互联网，只要这个证明方法被公布，不需要量子计算机，根据它的原理甚至能够破解现代银行的安全密码体系 啊，这个我来解释一下吧。首先您讲了两个问题，首先讲互联网的 RSA 这个密码系统。RSA 密码呢，它是基于这个大数分解，比方说15，它等于3乘以5，这3和5都是数数，对吧？那比较大的数的话，这个分解是比较难的。我们乘起来比较容易，但分解比较难，这就可以做密码。那个 比如说什么什么有六七位的这种数字，到底谁乘谁得出来的，就要计算很久、啊、 对对对，它的计算主要是它的计算时间很长，就是说它超过了多相似时间，所以说它非常难算。那么黎曼猜想的证明呢，它实际上是表面上看它不会对这个我们现在的 RSA 密码系统产生破坏，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假设黎曼猜想是成立的，我们的密码都是在基于它是成立的，但是呢还是需要说一下，就是说假设我这个证明的方法当中啊，能够提炼出一个新的观点，比方说我可以知道素数到底是怎么分布的， 对啊，它就可能会派生出攻击现在这个密码加密算法的一个规律啊。 所以这是取决于你这个证明黎曼猜想的工具到底是什么，先进到什么程度。比方说我以后能够知道3后面一定是5，5后面一定是7，非常非常大的数数后面的 next， 这下一个数数我也能知道。那么这样的话，我去搜索这个数数的时候，我这个搜索范围就会小很多嘛。计算机去破解密码的时候，我的搜索范围小了以后，我的时间就 减少了很多， 我就能够破解它，不能说都排除。至于您提到的区块链的问题，那不太一样。区块链它不是 RSA 系统，它是一个叫做 ECC 系统，就是椭圆曲线的加密方法。这个方法呢跟黎曼猜想距离还远一些，不太容易被破解。 李中教授的这些猜想，他只是现在是公布了他的计算的这个方式，到底是不是这个有效的，可能还需要他发表论文以及同行之间来进行评议，最后来证实他的计算方式正确的话，会对加密体系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不会是颠覆性的影响，是这个意思吗？ 现在不好说，就主要看他那个用到的他的那个方法到底是能不能够给出更强的结论啊，就锐取定理、锐取不动点这些东西，它是不是能够让我们对素数的分布有更深的了解，就是说不但是了解黎曼猜想，而且还能够知道的更多，就是减少我们这个搜索素数的范围。其实不太乐观，就是谨慎的不乐观嘛，就是李中教授的这个证明，这个大家有很多人都是表示有点谨慎的不乐观，不好评论，因为他没发表文章嘛。 网友刘琼说，他说我小时候就知道陈景润证明一加一等于二，我就想知道这有什么好研究的。 就是一加一等于二，这个不是陈景润证明的，就是他没有证明，陈景润证明的是三等于一加二，就相当于说一个大的偶数总可以写成一个素数和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就说是这么一个意思啊，就是那个一和二都表示的是素数的个数，不是表示说真的要证明这个一加一等于二。一加一等于二的翻译一下，就是是想证明这个素数加上素数会等于一个大的偶数，也就是说所有的偶数都可以 分解为两个素数的和，这个叫哥德巴赫猜想，现在没有证明。 嗯， 这个当然是作为一种纯粹的智力劳动的话也是很有乐趣的，然后当然它会对生产生活也会产生影响，因为它往往是对在密码学或者在我们想不到的领域它会有应用。有一部分物理它是以实验为基础的，但有一部分的物理它是以数学为基础的。 嗯， 像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它完全就是借鉴了黎曼的几何学，黎曼几何。 嗯， 这也是爱因斯坦比较幸运的地方，就是说他当时正好有个朋友格罗斯曼告诉他说你去看一下黎曼几何吧。 嗯， 爱因斯坦看了以后就把它用上去了，说要不是这么来弄吧，看看行不行。 哦， 结果还真行了。 来，那么刚才说到了关于这个哥德巴赫猜想啊等等等等这些，其实数学界还有很多难题。 真是挺多的，我说一些简单的吧，就比方说有个叫冰雹猜想的，冰雹啊，就是或者说叫做3X 加1猜想，在日本叫做绞股猜想嘛。它这个猜想的意思是说什么，假设我们就研究整数啊，假设给你一个是偶数的话你就除以2，如果是个奇数的话你就乘以3加上1。 嗯， 那么你这个循环就一直做下去，最后一定会得到1，就像下冰雹一样，最后就会落到地面，就是1。 嗯， 举个例子，比方说3是一个奇数，那你乘以3加1就是10。 嗯， 10是个偶数，你除以2就是5。5是一个奇数，乘以3加1就是16。16再除以2就是8。8再除以2就是4。4再除以2就是2。2再除以2就等于1了。就最后就结果都是一。这个叫做冰雹猜想，到现在也没有证明为什么所有的数它都会是这个样子的。 嗯， 另外还有个所谓的 ABC 猜想，可以推出那个费马大定理。那个 ABC 猜想就是 A 加 B 等于 C， 然后满足某些条件啊。 嗯， 但是呢这个东西最近有个故事，是日本的数学家叫望月星一的，说哎呀我证明了 ABC 猜想。这望月星一这个人又很有特点，是因为有人传说他是比特币的发明人。 哦， 就中本聪，就是他。 嗯， 哦，然后呢当然这个不大能考证啊。 嗯， 但是呢现在德国有个数学新秀叫舒尔兹，就今年的菲尔兹奖的年轻人。 嗯， 看了望月星一的证明，还去了京都找望月星一讨论了一个星期。 啊， 就说你证明的不对。然后望月星一还不承认，说你这理解的不对，杠上了，就现在也不知道咋回事。 一个数学猜想，与为数如此众多的数学命题有着密切的关联，黎曼猜想，这在世上也是极为罕见的。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黎曼猜想的名气和光环也变得更加的显著，也越发的让人着迷。那么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呢，其实我们也多了解一点天体啊、物理啊、数学方面的知识，这样也可以让我们拥有宇宙学的视角，是吧？ 对对。 多一种视角也等于多一种自由度嘛。宇宙非常大，无论我们怎么想象都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也期待着，希望李忠教授的证明能够被证实是真的。 对。 载入史书的时刻就会来临了哈。 这肯定是中国人取得的最伟大的学术成就了，如果是的话。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访谈部分的全部内容了。稍后第三节的节目中，主持人黄燕将继续邀请经济学者、投资人杜帅为您带来杜帅开说。重阳节刚刚过去，今天他将跟您聊聊养老地产中的那些小伎俩，也是在给您养老置业的过程中提个醒。下面来为您介绍一下明天的城市文化范节目，我们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内容。 金秋北京诗与画，当代中国诗画名家林若曦、扎振科、曾森凯三人联展正在一号画院进行。展览中三人近年来的书画艺术精品为观众描绘出金秋北京的独特韵味。自古以来有哪些诗与画表现了金秋北京的美？文人墨客笔下的秋天有着怎样的故事？城市文化范儿为您讲述金秋北京的诗与画。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759，德国都方刷新，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也是现在地产界的一个热门的词儿了哈， 算 是一个蓝海产业了吧？ 是，应该是比较普遍了。其实养老地产呢，无非就分这么几类，一类呢就是这种以养老院形式作为主要这个运行的这样一个地产模式，比如说大家交一定形式的会，比如说多少金额的会费，那么通过这个入会的方式，甚至说再加一部分小的租金啊，可以每天住在这个养老院里面。养老院呢会给咱们提供比如说像医疗啦、养护疗养这样的一些服务，这是一类啊。第二类呢就是纯粹的卖房，就以打着养老的名义去卖房地产的这样一个行为，但 这就是说我们这个社区就是养老，老人住的多，是吧？ 对， 又有医院啊什么的， 是，对，会给配套一些医院，配套食堂，但这个呢又分为两种，第一种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正规的大产权，就是以养老为立项来拿地的这样一个项目，这个项目是非常可信的，也非常可取的，比如说像北京有部分的这样的一些医疗类的用地，旁边建了一些医疗的这个机构啊，然后呢这个有这么几栋公寓供老年人来这个疗养，甚至说你要提供证明你是60岁老人或者70岁老人，你才能买这样的房子。 这是 一类。 这是什么项目？现在北京有哪些项目呀？ 北京市尤其是在东边会有一些项目存在，这是一类。还有一类呢就是咱们所谓的小产权房，就是也是我旁边会建一个医院，我会承诺你建一个医院，建一个食堂，甚至说我在房间里会这个装上什么 SOS 这样这个一键报警，对，一键呼叫、一键报警的系统，但这个房子是没有产权的，所以这一类需要大家引起重视，尤其是这类小产权房，是我们国家现在不能说是这个不提倡吧，至少来说是不会保障这个我们大家的这个居住权利的一类房产，所以这个需要大家引起重视，还有一类呢，就是纯粹的我们叫做医疗度假用地，比如说您刚才所说的江西，甚至我的父母都特别喜欢去像江西宜春这样的一个城市，那他们会觉得那儿温泉特别好，再加上水呢是这种富硒的水，对人体呢会有一种特别好的一种循环和保障作用，所以他们会到那儿去疗养或者度假吧，这是一类。就这种房子呢，我建议如果是大家在这个有一定财力或者有一定资金的前提之下，可以去买一两套，就作为一个自己一年当中有这么几个月去度假的这么一个场所， 但就相当于那种度假的酒店的， 对，度假的酒店可能是在海南或者在这个江西或者在昆明这样一些地方，其实都是一些疗养的非常好的地方， 天气好的地方哈。 是的，给自己 也是现在好多人喜欢去的。 是啊，给自己退休呢留一个第二居所吧，算是。是， 你像咱们这一代人，如果以后慢慢老去的话，是一个很庞大的群体。 那一定是啊！北京市刚刚前两天出了一个新闻，说北京的老龄化率在全国排第三，所以说老年人非常的多了。 养老地产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产业。 是啊， 但是现在呢很多的养老地产呢，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江西的这个项目一样，它变成了一个金融的陷阱。杜帅，您也了解到这方面的一些案例吧？ 是的，经常会有 啊，比如说会有一些什么样的陷阱呢？ 比如说经常会有，就像咱们上期所说的，还是这种非法集资的渠道，它让很多老年人这个入会，以汇集的方式入会，这首先那大家其实就可以区分了，到底怎样叫做金融陷阱，就是哪些是正规的养老地产，哪些是咱们所谓的金融陷阱呢？很简单，只要这个房子它是没有产权的，甚至它不会给咱们发产权证，如果咱们在买的时候是以这种租赁的形式，或者是以这种汇集入会的形式，那这种基本上就属于一种金融圈套。 但是它这种便宜啊。 是便宜啊，但是所以说还是这句话嘛，就是贪小便宜吃大亏，千万不要去购买这样的一种产品，这种产品呢可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会真正的像这个江西这样的一个企业一样啊，这个人也走了，公司也空了，也破产了，基本上也追不回来任何钱了。 还有刚才您说小产权房，这也是一类陷阱。 是，其实养老呢现在主要还是跟地产相结合。那么地产方面，其实咱们主要一点就是一定要认清这个房子到底有没有产权。如果是大产权，我建议大家可以放心大胆去购买。怎么区分大产权？很简单，就是我们在买房的时候会有一本正式的由当地建委出的商品房的预售合同，这就是大产权的一个表现。小产权呢可能就是租赁合同或者是会员入会合同。 但是有的大产权房也会出问题啊。 对。 其实现在商品房也有这样的问题，其实。所以我就有一个疑惑，有一些机构您说他是一开始就打定主意要骗老年人的钱呢，就像我们这个在昨天的节目里说到的啊，这些老人的这种金融诈骗，他就诚心是要骗你的。 是。 还是说 就是说有的他其实也是想做，只是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后来发现资金没有办法到位，后来就破产跑路了呢？ 其实大部分呢我觉得是属于那种诚心当时就设计一个金融模式，因为之前我就听说过有这样来做事儿的人 哦， 啊，设计一个金融模式，然后把老年人的钱呢都给这个圈到里面去， 嗯， 啊，有很多是这样的，也有一类呢，确实是比如说资金链断裂，但是以现在这样一个这个资金的总量这么庞大的前提之下，我觉得只要是好项目不缺钱啊，比如说你像我们经常都会去投资一些，比如说地产商干不下去的，或者说快烂尾的这样一个状态的一些楼 啊， 或者去买一些这样的一些楼。啊，我们觉得都是一些很好的继续操盘的一个手段。 哎，为什么呢？人家干不下去，你怎么有这胆子去买呢？ 他可能干不下去，主要是因为资金链的问题，这一个。第二个呢，一般这种都是属于那种年龄在七八十岁、六七十岁的老年人。他们已经没有精力去做这些事情了。 啊，你就是说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对，项目的老总，或者说他们这些人已经属于这种在时代当中属于这个思想稍微落后一些的人了。他们没有办法用最新的潮流的这个眼光去看待这样一个房地产的问题，所以这些项目我们是特别喜欢收的啊。所以这部分呢也是我经常去参与一些，比如说像什么烂尾楼啦，或者说这些啊，这个卖了一半卖不出去的这些楼， 就它是立项就是合法，它整个程序都是合法，但是它就是资金链断了，跟不上了，这种其实是可以救起来的。 对，是完全可以救起来的，甚至说通过我们的一些这整体的比如说资金注入，再加这个房地产的运作，甚至说可以把它做得很好的一个状态。北京市就有几个案例，我们做一开始做的基本上属于那种快死了的状态，啊，包括那时候还是08年09年呢，房地产还正火的时候，啊，都是这样一个状态。 什么时候都有做不好的人， 是都有做不好的人。所以这需要我们去多去找一些这样的机会 啊。 所以说也是提醒这个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就一定是注意这个养老地产它的产权到底是什么样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一定要去注意，如果是他给的是高额的回报，比如说像啊，你在我们这儿投20万，我一年给你10%的收益，一年给你2万，啊，或者10%几的收益，这种大家要心里打一个问号。当然，并不是说这些全都是骗人的，但至少应该大家心里面有一个想法，这到底是符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或者说会不会给我的未来得到一定的保障呢？希望大家去仔细的去考虑。 所以那种天上掉大馅饼的事儿，真的是要多打几个问号，问问为什么哈。 是的。 说清政策，说破骗局，说开云雾，不再迷茫。城市文化范儿周末特别节目《杜帅开说》，欢迎继续收听。 杜帅，您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您觉得现在这个就是老年人对于养老地产的需求到底有多高呢？不管其实是我们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就是养老可能很多人他还是愿意居家，在自己家里头养老，就他们愿意扎堆在一块儿吗？ 因为现在呢，尤其我身边的这些老年人，我接触的比较多，因为我们做这个行业呢，可能是什么样的人群都会接触很多，尤其是我接触的这些退休的这些老年人，会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家待着都没什么事儿干，而且呢，身体倍儿棒，怎么办呢？只能出去多走一走，旅旅游，包括我的父母啦，或者说我的奶奶啦，我的姥姥啦，都是这样一个状态。他特别喜欢玩，尤其是我的家人，我发现老人家80多岁了，照样特别喜欢到处去玩，甚至说有的时候啊，我要出国，我要去俄罗斯，我要去日本啊。 他没有你这样的工作压力，是吧？ 是啊， 平日生活就会比较轻松一点。 是，而且呢，他们在这儿待得特别无聊，尤其是从外面回来之后，我会发现他们心情大好。每天跟别人谈的就是我出国见到了一些什么新鲜事儿。 是， 甚至说我记得我姥姥有一次去了一次韩国。韩国那个苹果呢，大概应该是20块钱一个，特别的贵。然后呢，他去了这个附近的集市上，附近集市上呢，可能他打了噱头呢，也说啊，我们这是韩国济州岛的苹果。大概卖2块钱一个。我姥姥就跟他说了，不可能，韩国的苹果都20，你这怎么可能2块啊？ 我见过， 是啊， 我 见过， 你 骗不了我。所以这种事情，我觉得这是对老年人一个很好的一个点，这是放松自己身心。其实包括前段时间，我看这个美国有一篇文章说，老年人的长寿呢，跟吃喝的关系并不是特别的大，跟什么有关？主要是跟心情有关。 我也看了那篇文章，我还转给我父母看来着。 是啊，我也转给我所有的家，我们家有个家人群 啊， 确实是这样。尤其是当老年人退休的生活之后，群体生活越来越少，其实我建议还是让他们去多去旅旅游，尤其是这样的一些度假的房产，他们比如说去了一个新的群体，一个新的生活当中，去多去接触一些周边的事物，比如说去泡一泡温泉，看一看富硒的产品等等的，这个或者说喝一点富硒的水，对他们来说 说可能也是一种特别好的一种享受。 就是如果比如说像您说的，就在一些这个能够休养的地方买一些这种地产，可能是属于经济实力比较强的。更多的朋友我觉得可能就是去旅游，您就花钱在那住一阵子，其实比买套房还是便宜很多的， 是 吧？ 而且是非常，你尤其像这种三四线城市 啊， 其实房租是特别便宜的。 对，您租套房子能挺好的房子住的也不是特别贵。 是的。 所以就是有很多种这个方式啊。 是。 应该说现在这个养老地产呢，国家也是很重视。如果是你要在这做这养老的话，能够被审批的话，其实是能够拿到很多优惠的这个政策的。 是的。 可以借助这个政策，但是很多开发商就会借助这种养老的这种政策，他来圈地。 嗯， 就是所谓的这个叫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 感。 那么从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一些这个好的成功的经验来看，杜帅给我们介绍介绍，他们有一些什么样比较做的成功的案例，好的做法呢？ 我先拿这个英国，来举例。英国呢有一个特别好的，比如说有几个小镇，它的这几个小镇呢，比如说这个每次都是这样，它是离市中心呢大概是有这么70-80公里的这么一个距离，它是开辟出来一片荒地，就专业做这样一个养老地产。它首先是第一个配套的就是医院。医院特别的成熟，尤其是一些市里大的三甲型医院，经常会有一些医生坐诊。 那是咱叫三甲医院，人家不叫这个。 他们叫这个比较好的一些医院啊。这些大的专家会在这个社区医院里面坐诊，这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提供营养的餐食。每一个食堂都会有一个或者两个营养师，进行这个就是整个的一个配比。比如说今天我们老年人适合吃什么，明天适合吃什么，到了冬天适合吃什么，夏天适合吃什么。你虽然说你看老外特别多，这些老外都不太信中医这个东西，但他们对于这个季节，什么季节吃什么食物，还是非常的这个讲究的，甚至我觉得比现在有些地方咱们国家的人还要讲究很多东西，这第二个， 当季的东西肯定是最好最新鲜的嘛， 是的，包括他们其实像你像英国这种地方又狭长，特别狭窄的一个小地方，物产本来就特别的匮乏， 是， 但他们能把这些食物变着样的去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种体验。 那也就是什么土豆做来做去吗？ 是、 开个玩笑哈。 炒土豆、蒸土豆、溜土豆，各种各样的土豆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他们会做一个群体性的、群居性的这个行为，比如说，一部分老年人他们在70岁，这一部分老年人都有糖尿病，那我把这一部分糖尿病的人集合在一起，他们去互相探讨这种糖尿病的经验，因为如果他们在外面的话，比如说一个糖尿病的人或者和一个高血压的人，他们是聊不来的，这是说，哦，我的血压增高了，哎呀，我的血糖增高，两个人是没有办法在一起进行有一个共同话题的，但是如果是他们比如说经常会有一些人病友嘛在一起探讨，甚至说如果是一个低血糖的人，一个高血糖的人和一个正常的健康的人在一起，可能两个人都没有办法交流，可能会心里面会产生不舒服的情绪，但是如果是这个群体都在一起的话，他会感觉哎还是不错的， 大家还有很多好的经验可以交流， 对，可以去共同去探讨一下我们自己的人生，或者说共同探讨一下我们未来的生活啊，我们的饮食等等的一些东西，这也是很好的一种状态。第三个呢，就是把养老这部分和社会相结合啊，什么意思呢？比如说经常会有社会上的义工啊，或者志愿者会到这个养老院去啊，这个经常帮老人去跟老人一起说说话呀，给他们读读报纸、读读书，或者说帮他们一起这个多去在外面溜溜弯儿啊，这是一种很好的状态。而不像我们国家很多人做义工干嘛呀，我都听说过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案例，一个老爷子头发特别长啊，但是呢接了今天一天呢接了5波这个义工，每一波都要给他理一次发，每波都给他理一次发，最后理成一个秃子了。老奶奶每次都洗脚，都给他洗了5-6次脚了。 是极端的例子了。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不是特别体现，不像国外，它是属于这种比较有序的和社会结合的这么一种感觉。这是非常成功的一种案例。你像我们国家呢，现在也是在慢慢的改变，比如说你像我们这个河北省，就是北京周边啊，有几个医院还是不错的。他做养老，首先呢，他是做的是医院，医院之后呢，做了酒店，比如说有一些陪床的人过来，或者经常看老人的人过来住酒店啊，再引入一部分的这些先进的医疗设施、先进的社团、先进的团体过来做服务。哎，我觉得做的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还是有很多成功的经验是可以值得借鉴的哈。 是的。 但是之前我们也接触过一些这个地产界的嘉宾，他们有一个说法说，100个要做养老的地产的，有80个都是骗子。 是。 说因为不提做养老，现在就不给地。 嗯。 说做养老呢，还能把这个地价低一点给你。 是的。 你说这多好呀！所以养老产业之所以骗局多，是不是也是有它这个背后的这样的一些原因呢？ 是这样，但是还有一个特别关键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养老产业非常的难熬。 哦， 哎，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我拿我曾经操盘过的一个这个养老地产来举例。 嗯， 他是这个老板呢非常有情怀，他是正经想做一个养老的这个产业。 嗯， 啊，也做起来，就是我说的这个北京周边的一个地方。 嗯， 啊，也做得特别的好，但是呢，前期是一个人都没有，整个从2008年开始到2012年，整个4年的时间是干赔了4年。 嗯， 最后他的医院干嘛了呢？就是实在没有办法，医院的设施设备都已经非常齐全了。 嗯， 没办法怎么办？只能去拍一些电视剧和电影，啊，做这种场地。 医疗剧。 对，医疗剧，像好多这种大型的医疗类的片子都是在他那儿拍的。 哦， 只不过后来慢慢慢慢一点一点自己熬出来了，才达到现在这样一个井喷的一个状态。啊，所以他当他回忆，尤其是我记得是上个月还前个月，我跟他在一起做了一次交流，当他回忆起来的时候，他说，哎呀，我说我这么多资产放在这儿这么长的时间，我回想起那几年，我觉得现在对我现在来说仍然是很难熬的，每天真的是夜不能寐啊，是这样一种状态。 那么大一块地方运营，每天的费用会很高。 对，会非常的高。所以说还是跟就是我经常说的一句话，所有的伟大都是熬出来的，任何一个人的成功都是加压的结果。 嗯， 啊，没有人可以随随便便成功的。 嗯，所以这个最后杜帅也给老年朋友们一些提醒吧，因为涉及到这个房产啊，真的是不单单是老年人，很多人都很容易上钩啊，尤其是这种老年的这种养老地产，家里头的人又想，哎，我给老年人能够有一个这样好的这个养老的地方非常好啊，老年人也希望自己能够老有所养，但是怎么能够来规避这其中的风险呢？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多去跟这个，因为毕竟子女还是属于这个在社会上打拼的，跟社会接触比较近的，如果想要自己比如说想要去哪个疗养院，或者想去哪个养老地产的项目去看，或者想投资的话，多去跟子女做一个交流。哎，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也让我也觉得子女呢应该是多去尽一些孝道，因为有句话叫做百善孝为先。 是。 包括我们自己投资做项目的时候也会考察这个人对自己的父母到底怎样，如果这个人对自己的父母都不好的话，他不可能对你有这种感恩的心。所以说一样的，我们对老人多去孝顺一些，老人就不至于会有一些心理上的缺失。哎，所以说就会特别慎重的去做一些投资，这第二个。第三个呢，如果是这样投资的话，一定要认清产权，到底它是我们所谓的小产权，还是这种正常的国家有这种住建委的预售合同的这种大产权，一定要考虑。因为到老年人这个时代呢，就是说投资在于其次了，或者说他们属于这种让自己财富有多么高的增长已经在于其次了，他们需要的是什么？享受生活，只要这个地方我觉得我喜欢啊，我就可以去买来租，或者是租，或者是买啊，因为房子是用来住的嘛，多去住一住，是吧？多去体验一下生活，甚至说，当我没准在这儿这个活这么长，这个生活一段时间之后，我可能会比在我原来的地方活一段时间，可能会生这个更长寿，啊，这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状态，对吧？包括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段子，我说什么叫旅游呢？就是我这个住腻了的地方，别人到我住腻了的地方去玩，这就叫做旅游。一样的，那咱们去别人住腻了的地方也可以去旅游啊，也是这样一个状态。 从自己住腻了的地方到别人住腻了的地方去，这就叫旅游。 是 这是一个段子了。 是、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很好，其实这就是一种心态的一种调整。这几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也是大家应当去引以为戒的这么一个几个方向吧。 好，非常感谢杜帅哈。昨天和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了很多老年人常见的骗局，也说了养老产业的问题，也是希望这个老年朋友们能够提高警惕。 是的。 好，我们今天的杜帅开说就到这里，谢谢您。 好，再见。 下周呢我们会继续开说，继续请杜帅来跟大家聊聊金九银十的房地产怎么样，还有呢我们现在上班族非常关心的互联网咖啡啊，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发送到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来，我们会安排在节目里请杜帅来说。另外如果想了解我们节目的内容，杜帅说了些什么呢，也可以上杜帅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 叫杜帅开